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Janice 严一格，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我爱上现在的我，爱上飞碟联播网，康庄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钢旗下台安生技与广达集团旗下广明光电共同转投资的博盛生技，今天应科技部邀请发表新冠肺炎检测设备，能在12分钟快速检测，准确率高达90%，预计5月取得欧盟认证，堪称当前最快最准的快筛技术。这项检测设备是由台湾和丹麦技术合作，今年3月初完成了新冠肺炎血清检测碟片开发，上周在丹麦医院初步临床验证，灵敏度高达90%，下周就要在意大利医院完成更大量临床验证。科技部指出，设备携带操作便利，适合于机场港口第一线筛检，最重要的是一滴血12分钟得到结果，也能用于社区回溯，还有检测疑似无症状患者，大大降低医检实验室的沉重负担。新冠肺炎确诊人数持续增加，保障医护人员的 N95 口罩需求也跟着提高。经济部今天宣布征用 N95 口罩，以每半个月为期征用150万片，每月300万片。目前医疗人员月使用量大约90万到120万片。经济部说明，目前国内生产 N95 口罩业者4家，产能10万片，医疗人员每日使用量3到4万片，月使用量最高120万片。至于一般医疗口罩，目前日产1500万片。经济部长沈荣津今天透露，这还不是最大值，还有20条民间产线设备继续增加生产，如果顺利，一个月内可以达到1700万片。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营造业缺工情况严重。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2016年6月1号到2020年4月15号，已经取得建造执照或者是杂项执照，而且目前还是有效的建案，即日起自动增加建筑期限2年，希望纾解产业困境。公务局指出，营建产业向来都是火车头工业，带动中下游产业需求，但是疫情影响，国内营建业所需砂石没能及时补充，建筑物的电梯、空调还有消防设备供应链也出现了断裂还有减产的情况，以致营造成本增加，施工进度延宕，所以决定自动延长建筑期限2年，友善建筑投资环境。特别是男子纪传和几次向卫福部还有食药署陈情，却不满意处理结果。去年一月开车以大声公扩音方式绕行食药署大楼，诋毁卫福部长陈时中还有食药署长吴秀梅收红包有奸情，大声播放你跟陈时中有没有时常收红包通奸，循环播送长达10分钟，吴秀梅提告妨害名誉，士林地检署今天以诽谤罪起诉纪长和。起诉书指出，纪长和的用词都是疑问句，以形式上的疑问句型表达反讽影射之意，其中蕴含了轻蔑贬义，主观上具有诽谤真实恶意，构成诽谤罪嫌，所以提起公诉。犯下台北市华山性侵分尸命案的射箭教练陈伯谦，台北地方法院判处死刑，高等法院逆转改判无期徒刑，判决一出舆论挞伐。高等法院今天罕见发了澄清稿，强调没有替废除死刑超前部署，只是认定凶手符合自首减刑。声明提到，死刑存废乃立法权责，现行法律既有死刑规定，法官依法审判审慎适用，没有回避空间。陈伯谦所

see, you should be sad. No, we shouldn't be sad, 因为上班可以听，我们有芯片了，而且是最新的 Terrence House 哦。 Are you sure 那是 Terrence House? 你应该，那是什么 house? 大笨蛋 house。 大笨蛋 house 是什么？ 大笨蛋 house。 谁 get 到啊？我那时候还想说什么大变态。 因为真的太不像 Terrence House 了。 你说最后剪出来太不像。 对。 好，前因后果跟所有听众朋友们讲一下。嗨，你好，我是马克。 嗨，你好，我是玛丽。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 在飞碟联播网。那在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去清景泽滑雪，然后这是我们第一次去清景泽。我第一次去清景泽、嗯。那之前 Terrence House 有清景泽篇嘛 ？Terrence House 是一个日本的实境恋爱节目，他要放三个男生、三个女生在一个很漂亮的房子里面，然后观察他们就是 互动， 对，怎么样生活，看他们可不可以擦出爱活。嗯，好，那在这个实境秀呢，因为我们都是忠实观众，嗯，所以就那天到了清景泽，然后在这个我们住小木屋，嗯，那这个小木屋呢，就是有四个房间，所以一共可以塞八个人，嗯、然后那一间我们刚好就是六个人，嗯。 就刚好他让我们四间住三间，有一间空着这样子。 对，然后我们一进去那个小木屋的时候呢，马上就说：“哎，这不就是 进 去 Terrence House 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新的一人就是进去，然后等其他人进来，然后就要很尴尬，就是自我介绍说： 你好， 你好，然后你可以叫我马克，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要想说：哦，那你几岁呢？ 你 是 做什么 的 呢？” 然后说哦，为什么会要来 Terrence House 呢？这样子，对，要做一个假的这个访问。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很兴奋，就说啊，来拍， 我们要演一个假的， 来剪这样子。嗯，就拍完以后，剪出来啊，上片啦。刚好呢，在 Terrence House 台湾昨天上了最新一季的这样子，就是2019-2020的东京篇的第三季上线了。所以我们就想说，好，等了四个多月。终于可以放上去了，这是我们的广播女神昨天晚上半夜不睡觉剪到三点钟把它剪出来的，非常了不起。 你看了最新的？ 我看了第一集的一半，吓一跳。 我不要讲太多好了，反正后面有新成员加入嘛，就陆陆续续有人离开。 我还没看到新成员， 就是。我就只看到新成员加入，然后重新六人就是组合而成，好像有一种、就那种真的是 新 上片新战队、这个战队 又不得了。 我还不认识你妹妹很多人，因为我只看到他们就是入住。我觉得这六个人感觉很有火花哎、 欸， 我重新燃起了对这六个人的期待，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可是你今天要虾皮不行，不然我们应该就可以直接一起看个第二集，然后来录一下。 第二集我已经看了、因为你看到还没看到有人进来嘛， 那你 我应该就是看到有人进来了，然后那时候就是感觉正浓烈，觉得双城公寓我的爱回来了、不是在一滩死水不动跟一堆有的没的这样子，就是可能也许有可能是那些成员我也没有很喜欢、所以我也不期待他们进度、我就秉持这样热忱昨天把片剪出来。哇哦，而且因为我还特别看到新成员入住，是因为我想再看一下到底新成员入住感那个影片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像我们进到那间屋子那么的尴尬。 有啊，有啊，没有新成员入住是因为现在那是两个新的加入四个旧的，所以四个旧就老神仔仔啊、你要看最新的就是 一开始的头， 最一开始那真的是很尴尬、 所以我们的大笨蛋号其实已经上了是不是？ 对，如果你想要体会一下就是那种尴尬的感觉，但我觉得还好啊，后面还是有火花的、还是有笑料啊，就从我老婆出来开始。 你老婆会不会是天生笑匠啊？ 这很好笑哎、 时间来到了2:14，今天第一个小时一样就是我们待会来跟大家5-4-3一下 上班族543，其实你不是上班族也可以跟我们543，想跟我们聊聊天的话，欢迎可以打电话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呢你想要透过在网络的平台跟我们跟大家聊天，现在最快最及时的方式呢，就是你上 YouTube 搜寻飞碟联播网，然后我们现在哥哥妹妹有一次都会在直播当中，直播当中呢就会有聊天室，你在里面可以跟大家互动，跟我们聊天。告五人的歌曲带我去找夜生活， 灯前从不分你我，照亮在心间，夜已沉在心无眠，在巨大的伤悲借一阵回，如果清醒是种罪，就把誓言带走，换承诺不悔。如果你就是一切，如果我就是绝对，如果清醒是种罪，就让爱去蔓延，成全每个夜。 现在应该是没什么夜生活了，夜生活就是每个人各自在家追剧、追实境秀，打造你的岛，炒你的菜，玩你的健身环， 玩自己，跟我们玩，打电话进来， 02-2363-995，2363-995，嗨，你好， 喂，你好，我是高雄的 Crush， 太 Crush。 我刚刚去吃午餐， 嗯， 然后因为那是两间所谓的什么百年老店之类的，但是是兄弟开的， 嗯， 那我其实要吃的是 B， 那停车场走过去的第一间是 A， 嗯， 结果他就跟我说，我就说我要去吃 B， 他说哦，他两点才开， 我靠， 然后我就说哦这样的，那我就走进去了嘛，因为其实他们都说两间的东西就是差不多差不多的， 是， 可是因为我只吃过 B。我就想说好吧，那我去吃 A， 然后吃完 A 之后我走出来开车要离开的时候，就经过两家的店面，我发现是有开的， 我直接被骗，那个好愤怒， 他真的是 超不爽的， 这超不爽这超不爽。 那你觉得味道吃起来呢 不一样，连面条的那个味道都不一样 哈， 我好生气哦，而且不，他离我不是很近，然后我还特地来吃，结果竟然被骗了。 那你有回去找刚刚那个小哥吗？你说你凭什么说他两点，你还我钱？ 我还没有，我急着要去下一个地方，想说算了，下次我一定会先看清楚他到底有没有开，不会再听他讲的。 这种骗人真是该死哎、欸。 换个角度，你现在确认两间店口味完全不一样，你以后都可以告诉别人，如果他们犹豫要吃 A 跟 B 的话，你可以说 A 跟 B 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跟他说 A 难吃到爆，还会骗人的店员就倒戏喝。 哇，你的那个好感同身受哦。 对啊，我很怒哎，气气气气气耶， 气气气！ 不喜欢被这样骗， 很想很怀，就是已经很想要吃了，因为已经吃过，觉得哦。 怀念， 就是下定决心要吃到这一道好吃的东西。结果去到那边，想说好吧，我就接受他没有还没有开。然后结果出来发现他根本就有开啊！嗯，然后我还吃了难吃的东西， 太愤怒了。 深呼吸， 唉，你不管怎么样，下次我知道。而且怪我自己脸皮太薄。嗯，就是不敢走过去确认一下隔壁是不是真的还没开。嗯、 其实有时候大部分人都会直接就觉得说，哦，是哦，就 没有，我们要相信自己。嗯，真的没开，我们就多走几步路，再回来说，嗯，对，你说的对。 对，就是这样。 好的， 谢谢， 拜 拜。 拜 拜拜 拜。 Lizzo, Juice.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你好， 嗨，你好， 你是， 我是台中老陈， 嗨， 老陈你好， 我可以推荐两样我最近新吃到我觉得非常好吃的东西， 请说。 第一样就是应该最近很多 YouTuber 都有开箱过的，红色的暴龙那一排的炸鸡， 你 哦炸鸡啊，哦 OK， 对， 红色暴龙的炸鸡块、啊， 那个真的很好吃， 嗯，跟麦当当的。麦脆鸡是一模一样。 嗯，麦脆鸡不是吧？你说麦克鸡块吧？ 不是麦克鸡块哦。 你是说 炸 鸡 那种？ 哦 ，OK， 哇，那我没有吃过那个大的炸鸡。 是新产品，然后因为新产品我还没有到好市多买到过。嗯。然后我吃到的是在全联的熟食区，它有卖。3块炸好的 哦， 他就写他是那一台的，我就买来试试看，真的完全一模一样。 好的。 然后另外一款是Seven 卖自由品牌的雪花方块酥， 雪花方块酥， 我觉得真的跟那种就是可能嘉义买到那种。老品牌的方块酥吃起来是一模一样，而且一包才25块钱。 OK， 这是推荐好物。 今天广播女神有经过 Seven， 我想她一定就是进去买一包。 我不会，我昨天还吃过方块酥，我现在对方块酥的那个欲望很低。 哦，电台外面那个是咸蛋黄啊， 咸蛋黄 perfect， 咸蛋黄不行，我 不行，对。 不行 、那個、 你不行个屁，你昨天吃几块？ 我昨天抽4块，那叫什么饥不择食，鸡腰娘娘啦， 娘你也 逃。而且我真的我吃了一块，我真的就觉得我就推给别人吃了，很不行。 好啦雪花方块酥是不是？ 是，而且一包才25块钱，认清楚。 OK， 再见， 拜拜。 Ready or not.

lied to me ain't a secret, 'cause watching you is all that I can do. And I'm speechless. You already know that you're my weakness. After all this time I'm just as nervous every time you walk into the room. I'm speechless. Speechless 来自 Dan and Shay。时间来到两点半，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最近呢开始就是因为多了比较多的平台，所以觉得还是要常常跟大家宣传一下，就是如果你是喜欢简单用 APP 收听，但你之前手机更新到最新的话都会闪退，我们现在有新的 APP 推出了，你可以下载之后 方便 随时随地的收听， 好听。 但新的 APP 就是没有那个 没有留言功能，很棒。 所以如果你就是这我等 APP 下载，我就是要疯狂留言啊！ 哦， 留言方式呢，现在你可以改到我们 YouTube 聊天室里面，因为现在下午呢，哥哥妹妹有意思都会在飞碟联盟网的 YouTube 频道直播，在直播当中你就可以跟大家聊天互动。当然也有最最最最传统的方式，就是寄明信片给我们。 哈。 可能下个礼拜可以回应你的帮帮忙。 不行吧， 如果你要这么复古的话。 没有，你如果寄明信片，可是很有可能柜台美少女会分不出来你是要给马克信箱还是哥哥没有有意思，你可能会到七个月八个月以后才会被回到。哦，好不好， 是我收回，那你可以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嗨，你好。 喂 喂，你好， 你是谁？ 哎，我是台南的 Jill。 哇，今天有高雄，有台中，有台南了。你好 Jill。 真的，我一直打，一直打，我真的差点要绝望了，还好我打进来了。 还好吧，夸张了吧？ 真的，我跟你说，我老公一直跟我说，你一定要打，你一定要打。我就跟他说好，我已经试了好几天了， 嗯， 今天终于打进来，他一定会觉得说，你看吧，我就说我已经打得进来。 嗯哼。 那你主要是想跟我们说什么呢？ 哦，我跟你说，就是我现在因为南部这边也没什么工作，所以我最近也是有一点放无薪假。 嗯， 那无薪假的时候呢，就是我老公刚好放的是育婴假， 嗯， 所以我们两个人就每天没事带着宝宝有一点出去外面拍拍照，不好意思，但是我们都有戴口罩。 嗯， 对，因为单独在家里面带小孩真的好可怕哦。 欸，宝宝很幸福欸，同时爸爸妈妈都火力全开照顾他。 对，但是如果无薪假再放下去的话，我怕我们可能会三个人一起吃土。 哦，没有钱了。 还好他还有奶可以喝，就是我跟我老公可能先吃土，然后他只要喝奶就可以了。 嗯， 会不会连老公都开始 怎样也要吃奶？ 有 点紧张。 就家里没有钱了，我们只能靠妈妈生产。 妈妈你太伟大了， 妈妈一人养三人。 所以所有的营养都应该我先吃，我才能供给他们两个足够的奶。 对，没错，没错，你就是要这样跟你老公说。 这是世界末日的漫画哎，欸。 是，对，就是家里如果缺粮的话，我应该是第一个要吃饱的人。 对，没错，是的。 你很伟大。 跟玛丽，不好意思，我四月份生日，你们可以祝我生日快乐吗？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Jill。 啊，谢谢你。那我跟你说，因为我老公他五月份生日，你们也可以祝他生日快乐吗？ 他要先把食物给你，我确认你收到食物了，我才要祝他生日快乐。 真的吗？那我好，如果他有收，他确定有给我食物，我就会再打电话给 你。我跟 你 说，我们电话很好打了，他五月份打来都 OK。 没错。 真的吗？ 真的。 可是我这通电话我已经打了三天了呢。 怎么可能？ 对呀，啊， 真的。我还刚刚跟我老公确认说，所以我现在，因为他连那个什么马克信箱的时候，他好像也打过电话，然后他说什么什么之前什么什么的也有打过什么电话，我都会问他再三确认说，那我今天打的这个主题是什么？你要先告诉我一下，要不然我会就是会手忙脚乱，会有点慌张。 嗯， 对，所以我今天就进来了。 你们是一个很多话题的夫妻耶，感觉感情好好哦。 啊，没有，只有我话比较多，我老公只有在旁边听的份。 那也是互补啦。 哦，是啦是啦，谢谢谢谢 谢谢谢谢， 拜拜 拜拜， 好，拜拜。 Capricorn, your heart to release. So baby, baby, baby, baby, would you please find your way back to me? Now 这首歌曲叫做 Saturn， 请问欧马克 有 Saturn 是什么意思呢？ 你我刚不是告诉你了吗？ 啊，我怕大家想知道啊。 土星，土星，土星，土星，土星，土星。 你好， 喂，你好， 你是谁？ 你好，我是嘉义的 Andrew。 哎呦，嘉义，我今天要是玩什么支援前线，是不是十六县市？ 把那个南霸天拼起来， 盛平东，盛平东，好， 盛平东加油！还有长沙群岛， 长沙， 长沙有点难， 那个太远了吧？你说什么东沙、南沙群岛吧？ 哦，对对对对，东沙群岛。 Andrew 要跟我们说什么？ 我今天早上，因为我今天早上比较早出门，嗯，然后我七小都还没醒， 七小 我七小还没醒，天哪！ 对，然后就上已经到公司了，以后我老婆才打给我，然后她是就是有点生气，这样在抱怨，嗯，然后她说她昨天做噩梦，然后说我跟我最好的男性友人出轨了，就是我们两个在搞暧昧，然后要跟他离婚，然后他我就说这不是很荒谬吗？应该是很好笑的梦啊。然后他说没有，是噩梦。然后他说他起来就是心情一直都很差。 对， 然后我就觉得，对，让我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 为什么你们女人老是要让梦竟然跟我们真实的我 fight？ 而且就是如果是我跟一个就是对年轻的妹妹走了就算了，还是跟我的好朋友，然后说他一直跟我确认说，哎，你确定吗？是他还是他？我说确定啊，我才不要跟他有任何就是亲密间的关系。对， 你应该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看 BL 的东西了吧，你应该好好那个。 他最近有在看 BL 吗？ 他最近，我觉得是因为他最近有在跟我聊，就是他的好朋友，在经历类似七年之痒的事情，就是他们好朋友的婚姻在有点出问题。我觉得是一个小投射吧，不然，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蛮有趣的。不会啊，他应该不会继续怪罪我。对对对，嗯，分享一下， 那就好， 早上的心情。OK， 再会， 祝大家健康，好，拜拜， 拜拜。Katia 最近没做什么梦吗？ 哦，最近他都被我绑起来，所以比较不会做梦。 你们在玩什么？ 我想要送给你最美的花，情话无法度藏在心内底，你爱知影，咱的缘分是天早就注定好势，不是，像伊讲的安尼。袂予你伤心，我是你唯一的选择，请你唔好顾虑遮多。 最近呢，有那种那叫什么啊？就是复健会在用的绑腿。然后因为他睡觉的姿势，他喜欢就是歪七扭八的。嗯，然后你有看过人家翘二郎腿睡觉吗？ 我会有，可以啊。 不是可以或不可以，是会这样做。 会啊。 你会翘二郎腿睡觉？ 有时候翘着睡着，我还会趴过来，然后脚要弯起来睡觉。 对，就是这种很奇怪的睡姿啊。然后醒来以后跟我说，我腰酸背痛。你说废话嘛，你睡觉不好躺好，就把它绑起来。 你说把它放在床上，用封箱胶带把它像木乃一样粘起来、啊。 对啊，基本上应该是要三条啦，就是有三条那个像是 种 被绑起来睡不着、欸、 粗的那种袋子，反正有沾魔鬼沾，然后可以把你的腿大腿绑一条，然后小腿绑一条，然后脚踝绑一条，就让你就会阵阵像木乃伊那样睡， 这样有好睡， 就是贪湿式，没有啊，就其实基本上人应该是要这样睡觉的。 可是我晚上睡前发现有东西在束缚着我，然后我要翻身或干嘛的都翻不了，我就觉得很痛苦哎、欸。 你就想太多了，你试过吗？ 他睡他有玩成功睡着吗？ 当然啊，你试过吗？你不要在那边用暗黑心智质疑我。 可是我不喜欢 什么什么、啊、什么。 听孤大意，听孤大意，听孤大意，无奈。 我陪你一起回老家了解了解，和我亲爱的爸爸一样，我有梦给你的朋友，要去拜访的礼物，爱吃冰冷甲烧酒。啊对啦，煞袂记你爸爸是林三辈，也是我爸啦，我嘛会当穿过关的宝。 再加上了殷红， 哎， 你好， 哎，我是新北的莱姆斯， 嗨，莱姆斯， 还记得上星期我打电话来说我的痣被抠起来了吗？ 你的什么被抠起来？哦，你的 痣 被抠起来 ，yes， 是后面接那个留的那个童话故事的那一个， 哈 哈， 我昨天去看医生了， 然后 医生就把那个痣用电烧烧掉了， 嗯， 我觉得有点感伤。 为什么？你说你身体一部分离开了你？ 对啊，跟了大概十几二十年吧， oh. 就有种就是拜拜的那种感觉。 Miki， 就觉得好像有点，不能说可惜吧，就觉得好像有点就是被 失落感 感觉。对， 那你这样你可以体会到为什么有些妈妈生完小孩产后会犹豫的那种感觉了吗？ 这个就不知道了 啊。你才一个小小的， 你一个小小的 小小的痣，你要想那个孩子他体内是从这么小，从跟痣一样小，然后长到很大，然后三四千公斤，然后卸货， 公斤三四千公斤， 三四千克，三四千克 炸掉， 长三四千克，三四公斤，然后这样卸货，然后他身体突然一部分，那才是真正的不见呢、欸。 但我看着他看了十几二十年呢、啊， 可是他还有感受到那个人是有心跳的、欸。 对啊，你的痣有心跳吗？ 出个人类，除非你的痣长成个人面脸。 但是反正 我 的、 啊、不见了， 但是反正我奶头下面啊，你知道，就是在最私密的时候看着他，就很像在跟他对话那种感觉。 好。 对，但是我很开心他还是离开了。 好的， 拜拜， 拜拜，你好，哎呀，你好。 喂， 好啊，你们都这样子啊，三四千公斤，生大象你？ 大象有没有三四千公斤、啊？ 你说大象宝宝、哦、 应该也没有啊，不太有可能有什么东西是三四千公斤的。Thank you. Cause it grew from the drama. Only wanna do it once real bad. Gonna make that shit last. God forbid something happens. At least this song is a smash. 更看见自己，在绝望里更相信自己。黄伟晋，我还相信我。 我练习脆弱中起身，我练习挫败中人分，我在等下 相存相依，乐于向阳，更勇于背光。新晋创作男生黄伟晋，个人首张创作 EP《背光旅行》，相信自己，找到救赎，面对阴暗，重生发光。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目前疫情对各产业的影响，您的看法是？ 没事多阅读，乐天 Kobo 电子书阅读器，轻巧不占位，无蓝光不伤眼，在家提升职场竞争力。 十二号前买指定机种，最高折1600元，再送购书金600元哦！ 快上乐天市场 PC Home 搜寻 Kobo。 关上门。打开你的专属世界，成为自己的皇后。王佑馨最新专辑第二波主打《夜皇后》，华纳发行。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3点到4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我是光良。 请搭上的车厢，让窗外变化倒转，反复如常。飞越内河，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微微在18岁离开兰迪后，打了两份工，为自己的生活而努力。一年后，微微打电话回来说：“主任，我有把自己照顾好，现在生活稳定了，有机会我也想回学校念书。兰迪现在有什么是我可以帮得上忙的吗？”在我的心中，很感谢的是，谢谢你，真的有把自己照顾好。 我是张琪，欢迎加入兰迪儿童之家助养人专案03-490-1500。 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In the morning， 陪伴你散步，陪伴你爬山健走。 山径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一手掌握，随身携带， 放口袋夹在皮带上，超轻巧， 简单操作，轻松选台， 荧幕显示清楚，记忆电台多达19组， 附上耳机皮带夹，超贴心，陪伴长辈的声音交给山径口袋型随身收音机， 爱和关怀留给你陪伴。 山径口袋型随身收音机1700元， 好物市集02-2362-1968。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佑欣。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内今天新增3例新冠肺炎确诊个案，目前累计379人染病，5人死亡，67人解除隔离。3例确诊病例，2例境外移入，1例本土。本土个案为30岁女性，按379，4月4号发烧流鼻水就医采检，今天确诊。个案没有上班，平常活动地以住家和周边地区为主，偶尔走路去购物。2月9号曾经去过东南亚旅游，但是很快回来。卫生单位目前初步掌握接触者21人，包括了同住家人，还有就医接触者，持续调查有没有其他的高风险暴露史，厘清感染源。2例境外移入为20岁女性，按377，还有60岁女性，按378。按377在西班牙就学，3月22号入境居家检疫，23号喉咙干痛腹泻自行服药，4月4号地方政府追踪个案健康状况的时候，个案表达持续流鼻涕、鼻塞、轻微腹泻、胸背痛，由卫生单位安排就医采检，今天确诊。案378于2月16号到3月29号前往印尼探亲，返国之后居家检疫，4月1号咳嗽，4月4号就医，诊断呼吸困难、发烧、全身倦怠无力，还有肺炎，收治住院采检，今天确诊。高雄市一名台商今年1月底从中国大陆湖北省武汉市返台，明知自己发烧，却还到了金巴黎舞厅，不仅隐匿活动史、接触史，挨罚30万，本人也付出了不小代价。他从1月23号入住负压病房，至今已经超过2个月。虽然身体状况良好，但是反复采检都呈病毒阳性，所以迟迟不能离开负压病房。台湾核酸检测方式只能测出体内有没有新冠病毒，但是无法知道活病毒或死病毒，除非进一步检测病毒才会知道。现在正在评估要不要采用病毒检测方式，厘清体内病毒到底是死是活，才有可能出院。另外一名台北市卢姓台商3月9号从中国大陆搭机入境桃园国际机场，属于居家检疫对象，却违反规定，而且企图从高雄国际机场搭机出境，海关成功拦截，他却大闹防疫计程车，恐吓司机和员警。高雄地检署今天侦查终结，依妨害公务、恐吓、强制毁损4项罪嫌起诉。检方指出，高雄市卫生局在机场拦到了卢姓台商，依照规定强制送集中检疫所，同时委由小港警分局员警协助搭乘防疫计程车，但是这个卢姓台商却在计程车内先扯防止飞沫喷溅的透明隔帘，还威胁驾驶停靠路肩，不然同归于尽。 最后员警直接上铐，由警车送到集中检疫所。新冠肺炎疫情延烧，交通部要求旅行社禁止出入团禁令从四月底延长到五月底。观光局今天宣布持续暂停旅行业组团赴国外旅游以及接待来台观光团体入境到5月31号，解约和退费原则依据国外旅游定型化契约办理。至于参团旅客取消5月31号以后之国外旅游行程，解约退费以旅客取消时疫情指挥中心公布之国际疫情还有建议等级办理。口罩实名制第四轮网络预购今天上午8点开跑，持续到周五4月11号到13号付款，14、15号接受简讯取货序号，16号到29号取货。取货地点除了原先指定的四大超商，还新增了全联以及美联社。这次口罩预购主要提供给第三轮，也就是4月1号到3号没有预购到的民众。第三轮预购成功并且完成缴费的民众，要到4月15号才能再次预购。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了403点，涨幅2.13%，成为1935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16点，1807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5点，281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8点，1038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41点，跌幅1.41%，2391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50点，跌幅1.95%。252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141点，涨幅1.41%，指数10137点，成交金额1686亿。今天东半部地区局部短暂雨，北部地区和中南部山区也有零星短暂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全新三花瓶口裤，耐洗耐穿再升级，5片式剪裁，舒适不卡裆，100%金属棉，更吸汗更透气，用心设想，只为给你最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劳动部阿春部长。因应武汉肺炎疫情持续发展，提醒各位劳工朋友注意自我健康管理，经常用肥皂洗手，有咳嗽要戴口罩，少去医院等人比较多的地方，也避免非必要的出国行程。受到疫情冲击影响工作的劳工朋友，劳动部已经启动稳定劳工就业纾困的措施，另外也可以暂缓缴纳劳保费用，相关的讯息请上劳动部网站查询，或是拨打1955专线询问。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我是田馥甄。 同一颗太阳，有什么特别的美的暗光，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最渺小的我，有大大的梦，向前向前走，一定只有路口没有尽头，纷纷扰扰这个世界所有的了解，只要让我留在你身边。 我留在你身边，这个版本来自于文慧茹。时间来到了3:09，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今天这个小时就让他留在我们身边，让我们欢迎文慧茹。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慧茹。嗨， 业余网美专业歌手。 Yeah， 我觉得我 IG 的， 我觉得 介绍， 为什么你会想下这个 slogan 啊？ 没有，就是 你是 怎么讲， 喜欢拍美照的人吗？ 对，因为就觉得我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女生，然后女生都是很喜欢美美的东西，然后看到爱自己美美的照片，然后或者是你知道吃到美美的 食物， 对，所以我就觉得哎，其实 想当网美， 可是 不是想的不能说想当网美，可是就觉得。 无奈我是个歌手 就是 IG 上面分享的东西很网美 okay, OK， 所以就变成我自己觉得自己都好像变成一个业余的网美、对， 可是你在分享那个就是你大部分还唱歌比较多啊，就是那种 是 打卡的景点或是拍美食还是不够多，要再加油。 我觉得对，所以就变成一半，所以我就觉得，哎，其实因为我其实 IG 的账号应该是因为以我歌手的身份认证的嘛，可是就上面就 po 很多美照啊，这些去那什么景点啊。 我必须要说，你的那个新 EP 的那些照片非常漂亮，仙气十足。 我也很喜欢，觉得是一个不同的尝试啦。 在我们今天好好分享，应该说除了你最新的单曲，应该说你今年发陆陆续发单曲之前。我要先一起来玩这个解惑游戏，因为呢我们业余网美专业歌手、他非常跟上我们的潮流他也写了10个他曾经做过的职业、哪一个是假的， 我最近的 po 文、 我还没有看答，我没有看下面的留言， 没关系，因为 我还没解答 所以大家现在可以听听猜猜，然后你再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公布这样。 好啊好啊， 不行，我就要逼你现在公布。 可以啊反正没差啦、 我觉得有点难判断哦。 好好好， 究竟他说第一个餐厅服务生， 我有。 第二个 很正常， 我觉得应该有。 第二个补习班老师，第三个派传单， 发传单的， 第四个3C 产品销售人员 ，OK， 好。 第五个驻唱歌手，这一定有吧？ 对、 我觉得一定有啊。六会计所实习生、你是念 对 会计的吗？ 毕业的 ，OK。 七当童星赚钱这样子。八自闭症学校的助教，九饮料店店员，十 TWG 茶品销售员 ，OK， 因为 TWG 就是新加坡有名的，所以我也觉得这个我也给过， 就是 TWG 在新加坡是蛮 就是那种顶级的， 对对对。 究竟哪一个？听完，如果你现在在 听，我们一人选一个啊，对啊。 直播大家也可以来猜一猜，如果你在聊天室里面， 对，在聊天室里面可以猜一下， 你觉得哪一个是假的呢？ 我刚因为在一边，就是你一边在讲的时候，我其实一边在看王慧茹的 表情。 表情对，我目前直觉有一个， 我也表情专家来了。我自己啊，我没有看表情，因为我觉得， 但我觉得我今天的表情蛮放空的。 对，你今天真是全放空哎、欸。你今天全放空， 所以我在想，有什么表情好？ 刚刚我讲到几个，你其实就是有点头说，所以我就从你没有反应的那几个来猜，对对对。 OK， 我自己昨天就是在笔记这些，就是边写边想象的时候，觉得是，就觉得只是觉得饮料店店员不知道为什么， 是哦， 是吗？ 是吗？ 因为我说茶品销售员，我可以理饮料店店员， 就是 觉得这两个好像是过 打工啊，就是那种你知道摇摇吗？啊，什么、嗯？然后就是做饮料， 手摇饮料。 哎、欸，他现在眼神看我，真是全放空， 是不是？ 不给我任何线索、欸，哎。 不是吗？那你呢？你 我猜的是那个会计的，就是 会计所实习生。 哦，嗯， 我来看看大家，有人说，大家差蛮多的哎、欸。有人也有餐饮料店店员，有人觉得是派传单的，有人觉得是三 C 产品销售员。嗯嗯，我觉得三 C 产品就是太跳痛了，反正有可能是真的。嗯嗯嗯。所以你今天要公布吗？在这个时候 公布啊？ 真的假的？ 对。 你是要偷拍他吗？ 不是啦， 哦， 答案是， 究竟文慧如没做过的是哪一个呢？ 玛丽猜对了， 太厉害了吧 ！Oh my god！ 因为我本来是想说把那个写进去，因为觉得就是你当过餐厅服务生，大家会觉得你当过饮料的那个店员是蛮合理的， 对， 因为毕竟跟就是餐饮业 很像， 对。可是因为我有当过服务生，可是我没有当过那种就是 专门摇饮料的 那种，对对对，那我没有当过。 今天这访问值得。 欸、你可是你等下晚上你们还要再遇一次，你知道吧？ 可是怎么了？ 我们晚上虾皮会再见一次面。 哦，对 对对 对， 哦对， 然后晚上你现在要把很多东西留着， 晚上 无话可说， 晚上还故意说哦，文慧柔出了个题目， 又要再讲一次，太烦了吧？ 因为现在有时候虾皮的群众，对，有时候没有在听这个。 所以那你在脸书上 PO， 你的 IG 有 PO， 那下面猜的人大部分方向都猜什么？都有猜中 吗？其实很多都猜三 C， 有、哦、 好像也有一些都猜 会 计、嗯，因为我跟因为很多跟有时候跟大家就是聊天的时候会说我会计系毕业之后其实没有做过任何会计、啊，然后就是去做驻唱、嗯，可是因为当然可是毕业前有实习过，嗯，对， 那是一定要的， 对，那是一定要的，所以就去哦，审计公司上班这样子。 那三 C 产品销售员是做什么啊？ 那就是放假的时候都会有那种什么三 C 展览馆，嗯，就是特展还是什么的。嗯、 所以你是当 show girl 吗？ 不是，我是 主持人， 没有，真的就是 他是 介绍的 销售。哦，那时候我 这一台笔电很棒，你可以参考看看。 对，可是我是那时候我是卖那个摄影机哦，跟那个 数位相机那种， 不是一个那个什么阳光功能的，就是那个太阳能的一些产品。嗯嗯 嗯，这么深。 对， 现在听起来有点像当时是不是全部是印记一些规格？ 对，然后就是哦，老板会给那个 背起来， 那个对，那个手机那个或者是那个相机的一些配讲的，对对 对, 對，什么 frame 啊什么的，就哦大概知道一下，大家问了。 你的业绩好吗？ 我的业绩算普还可以，还可以， 还行还行。 但是要卖那个时候，你就是要用英文卖，对不对？ 对，就是要用英文卖。嗯嗯，对，然后。嗯，可是那时候比较可爱啦，所以大家会跟你买啦。 哦、因 为那时候可能年纪比较小的人，就是十四、十五岁， 这么小？ 对，其实好像也是不可以，好像是犯法的。 我们不小心讲是一个违法事件。 可是因为那时候就是每次假期，对，然后那时候是帮我一个朋友姑姑买，朋友姑姑是做这个的，然后就帮他买的。 所以可能有人当年你跟文慧如买过相机跟太阳能产品，但你却不知道。 嗯，我觉得有可能。 从去年2019年你发了首张专辑之后，然后一直到现在，应该可以说中间在做些什么呢？因为我看到你中间还有个启动一个粉丝跟你互动那个计划，我不晓得那个计划是持续在进行当中吗？还是只是某个阶段性的 跟？你是说跟怎么类似的？ 就大家可以投那个词给你，是不是？ 哦、对啊，对啊，就是当然我从上一个挑战到现在已经隔了蛮久了， 一年多， 没有一年多， 没有一年多， 几个月啦。对对对，可是就是那时候是希望说粉丝可以投稿，就是投他们的故事，把故事写成歌词，嗯，然后我会把他们的歌词写成一首歌，嗯，对，然后做了好像有三个挑战了，嗯，对，然后就很有趣，因为他们就是给我的词，我觉得都很。怎么讲？因为就是跟我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故事跟我的故事都不一样。然后有一个是写关于他被霸凌的故事，嗯，然后有一个是关于就是他写关于他暗恋的，他因为高考然后喜欢一个女生，但目前不能跟他见面，因为他要努力读书，嗯，类似的。然后还有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挑战就是他写关于他单身， 嗯， 对，就单身很久，然后他对于就是对于有另一半的看法， 嗯， 我就觉得哎，都很有趣啊。 所以他们写给你是写一篇故事，还是他们写像歌词？ 没有，他们就会写的像歌词。 哦，本身就已经写的像歌词了， 对。 Okay. 然后就从他们的歌词里面 再去找灵感， 就谱上去， 嗯， 对。 然后就送给他们。 对，然后就放在我 YouTube channel， 就说：“哎嗨，我就是收到， 我做完了。” 对，就收到他们的，嗯，而且就是有，其实有点遗憾啦，因为可惜，因为是其实还蛮多朋友们投稿， 嗯， 然后故事我觉得都很精彩。 嗯， 可是当然，因为就是资源有限，然后时间有限， 嗯， 然后我可能就会选一些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多共鸣， 嗯， 或是我可以， 嗯 嗯， 可以发挥的， 对，或很想分享的议题， 嗯嗯， 或者是故事，我就会把它对做成那个挑战。 可是这个挑战还有在持续进行当中吗？ 就是目前已经因为就是单曲的关系，所以好像隔了蛮久了， 嗯， 可能两个多月这样子， 嗯。 然后是希望，当然是希望还是可以继续。所以就如果大家一直有歌词，或者是有些想要分享故事，还是可以继续投稿给， 嗯， 给我的电邮， 嗯， 对。 有一天，你可能觉得你的故事就突然有一首歌了， 太棒了！ 天哪，太棒了吧！ 然后可能公司想要发单曲，然后就又有版权可以赚， 哇，太棒了吧！ 词也算他的吗？ 对啊，对啊，就是我是觉得，就是某一天哪一天，如果说这些挑战，哎，公司有想要把它上架， 嗯， 其实对啊，就还可以变成， 哦， 就做可以变成作词人啊， 嗯， 对啊。 欸，如果年底要结婚的人，然后你觉得你的爱情故事是蛮特别的话，你应该要趁早现在就要投稿，因为等你作曲也是要点时间，然后年底你们结婚婚礼就可以放，欸， 就有一首歌了。 对对， 好开心哦！ 就是类似，就是一直在寻找，可以分享或是很有意义的故事。 嗯， 對， 请问男主持人，你要投稿你的故事是要写什么呢？ 会写什么？ 我不知道，我可是随便写啊， 可以写。电台的 到处写啊， 日常， 反正你就只是要一首曲子来就对了。 也没有啊，我觉得这个很酷哎，欸，这个计划很酷哎，欸， 嗯， 对啊。 那全放空呢？这首歌的源头又是什么？ 全放空，它是一首关于失恋的歌， 嗯， 因为当然我相信就是大家对于失恋都不是陌生的， 嗯， 只是我发现就是可能很多外面的失恋，关于失恋的歌都写的比较悲惨， 嗯， 就是悲情嘛， 嗯， 分手嘛。所以这次我想要写一个比较 chill 比较放松的一首失恋的歌， 嗯， 然后它就叫做全放空。为什么叫全放空呢？因为有时候我会觉得失恋的时候不是每次都会哭得很惨，其实不一定，其实很多时候， 嗯， 比较多时候是你会放空， 嗯， 然后就是魂不守舍， 嗯， 可能朋友突然叫你，哎，你就是 啊， 对，脑袋会飘走， 嗯， 这样子，所以就觉得整个人的状态就一直在放空， 嗯， 然后这次的曲风就加入一个我叫做嘻哈民谣， 啊， 嘻哈民谣 的一个曲风， 嗯， 让它就是比较 chill， 可是又有一点说唱。 嗯， 那慧如就是最近是刚失恋吗？ 我没有，可是就是可以可以回想，然后刚才朋友的经验什么的， okay. 对对对， 嗯。所以那时候你在写说要一首比较没那么惨的分手的歌曲， 对，然后比较好放松。 你一开始就锁定，就是这是一个男女合作的作品吗？ 其实没有哎，欸，一开始这首歌是独唱，就是我交给公司的时候，其实都是我的 demo， 就是甚至鼓的部分，对，也是我之前有一个版本是女，就是我自己 弄的，嗯， 对。然后后来我们是想要说，哎，欸，要不要？就是找鼓鼓写歌词， 嗯， 因为我觉得鼓鼓的 rap 他有他很特别的写法， 嗯， 然后写着写着就觉得，哎，欸，其实有加入男 vocal 声音也不错， 嗯， 因为觉得因为毕竟像这首是失恋的歌，好像可以以男生角度，然后又换切女生角度， 嗯， 然后做成一首歌嘛， 嗯， 然后后来就问鼓鼓，哎，欸，那除了词方面是不是？就是不介意可以一起也合唱， 嗯， 他就是超爽快，然后我们就开始像网友那样，就是对 email 互动， 对对对，对词啊， 嗯， 什么应该怎么唱啊，怎样怎么， 所以他是连曲都有帮你，就是觉得说他给建议说那曲我觉得还可以怎么改，然后什么的， 嗯，比较多是对，然后因为 rap 的部分他也有一起合唱嘛， 嗯， 所以就可能是合唱部分要怎么搭这样子， 嗯， 对 vocal 的部分。嗯， 好，我们来听这首《全放空》。 人生全放空，不想想太多，可能会 时空，世界每天桑田沧海，是有什么值得意外，你会不在，天花板请别塌下来，让我再躺一个礼拜好好发呆。 那天日落之后，我看着那一个的一个的影子消失在街上，想当时如何一次又一次的让彼此更受伤。如果是习惯，那放不放手都很尴尬，该怎么收场，该怎么忘记你的模样，像这样四处游荡，用力熟悉的我放这通电话，我到底该不该寂寞的人走到哪也都只是寂寞的人啊，不再有责任，什么身份就好好当个坏人， 脑袋全放空，让灵魂飘走，也许就不同，要怎么做才能够习惯没你的我，还有我已经不再是我，眼神全放空，情话全木头，再不用感受，不必求救，不追问怎么可能微笑着挥手，为什么星星要一直闪烁呢，就像它上弦的痛只那样闪着，一下亮了一下暗了，手捻着键盘我快疯了，也传送了怎么没了，今夜重复着， 脑袋全放空，让灵魂飘走，也许就不同， 推出一首新单曲，我竟然一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首歌，我以为是同行， 嗯， 就是想说我们同行的，就是哇，是 要献给什么？ 就是同样为歌手发声，是演艺圈发声嘛？都想哦哦，不是不是，是同行这样， 对。 所以同行是有一部剧是特别请你帮他们量身打造吗？ 对，然后就是那首歌是关于。就是那部剧是关于姐弟恋的、嗯、其实所以可能就想要写一个比较正能量的、嗯、然后就觉得哦爱情可以超越一切、嗯、对，然后只要两个人一起同行，然后就是可以战胜所有的哎，就是需要勇气，对、哦、对对， 你觉得姐弟恋最多差几岁你觉得 OK？ 这个问题其实好像之前有跟演艺哥有聊到哎、欸、 嗯那你记得严艺格的答案吗？ 我记得，因为我们两个答案是一样的。 哎呦， 这么巧！ 因为我们两个就是都不太能接受， 你们不太能接受姐弟恋、啊， 就是没有年龄，就是不太接受。对，就不可能我们两个不太接受，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担心就是男生的心智会比较 太幼稚。 对、嗯、对，但也很难讲。但我跟OK， 如果真的有的话，算是一两岁吧、因为我跟哥哥都觉得 OK， 如果是同岁，只要是心智上面就是、 大概、 重点其实是心智年龄， 对对 对、 嗯、所以如果一个十八岁的热血小子说慧如我会保护你，嗯， 我心智很成熟， 我有肩膀可以让你靠、嗯、你尽管做你想做的事情， 好，不要再逼他，不要再逼他， 他就是不行，就 对 不行， 就是觉得嗯你可能好好读书 其实蛮伤人的。 对， 所以 不知道就觉得怪怪的。 姐弟恋目前是不 OK 的啦。如果你 可是因为 我自己不 OK， 但我很就是很接受，就是很多方式的， 就 对于恋爱，对对对，嗯、我对别人就是对，但自己的喜好就是对，嗯，会比较觉得我会觉得怪怪的，不太合适 for me。 来听听同行不是同行。 我心的缘分无可否认，也经历了扰扰纷纷，能不能珍惜未来所有点点滴滴、yeah、有时候说的委屈得不到你倾听，也许我们永远无法到达山顶，这路途艰辛即使大家都质疑，等你一个回应，别毫无退路随你同行。 You came into my life and I knowYou got my heart, got it burning like a fire. Cause when I'm with you,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坚定你坚定的步伐，跟随你眼里的方向，只要能同行，不管多艰难，顶峰的风景会有多漂亮、哎、哪怕有过失落彷徨，就算时间走得匆，一起成长，慢慢证明那些否定的眼光，依然是逐渐你那微笑的模样。我知道你偶尔在生活里有点像失忆、yeah、多希望在身边能维持你挫败的情绪、yeah、虽然你的自尊常常作祟，从不会允许、yeah、但我不会放弃，因为说好了与你同行。 You came into 上流世代摇滚霸主，最怕男团倒数五秒。T， 告示牌专辑榜三连霸，全球超越900万张销售，累积7亿串流疯狂收听。Easier。全新摇滚大碟 Home， 号召小贾斯汀，巨星马龙制作人 ，CP 查理操刀，请听环球倒数五秒 ，Old Me。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大家好，彩 彩华推荐你四十年好厝边小林眼镜四十周年咯，为你多汗也为你的孩子多汗，现在高小林配多焦镜片只要2880，还有 OSA 绿蓝光镜片配多焦就送单焦哦，快来去 Kobayashi 小林眼镜。 是谁能在景气的洪流里生存？ 年薪百万创业首选，武涛池上饭包加盟说明会，宜兰、台北、台中免费参加，热烈报名中，成功开店独享加盟金优惠，机会难得，武涛等你来加盟，快拨03-990-3366，03-990-3366。 浓浓中腰女内裤，唯一一体成型设计，棉质素材，全联福利中心贩售中。NONNO 浓浓。 好物市集水果爆， 彰化无毒温室彩虹番茄，屏东高雄产销履历金簪凤梨，苗栗大湖无毒草莓，嘉义水上牛奶芋泥小番茄，高雄台农二号木瓜、日升木瓜以及屏东 A 级柠檬。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 下午的3:37，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们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今天现场还有文慧如同学。 Hello， 大家好，我是慧如。 来分享他今年的最新单曲《全放空》，还有今年很多陆陆续续推出的一些单曲，可能搭配电视剧啊，或是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是你最近有放在 YouTube 上面的嘛？我吃得其苦，你觉得最近想要送给大家？ 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这首歌，因为可能是第一句吧，就是漂洋过海，我吃得起苦，因为那时候就是在台湾，然后在台北嘛，然后可能因为在新加坡疫情比较严重，然后其实我觉得，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很多人是回不了家，然后有些人也选择回，就是也是因为某些原因选择不回家，然后就觉得哦，有一种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然后想念着家乡，可是又回不去，然后就突然间想起这首歌。然后这首歌其实是19年前的歌，是一首电视剧，新加坡电视剧的歌。那时候我很喜欢这首歌。对， 哦，所以你小时候对这首歌有印象了？ 对对，然后那首歌在新加坡就是大家都知道这首歌，因为电视剧的关系。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可以唱这首歌。 那你这样不是有点加倍惆怅吗？因为你可能 回不了家， 因为疫情的关系，你可能现在暂时先不要回去。但你在台湾，你想要好好宣传，就是 也没办法宣传。没有，你可以常常来上我们节目 啊， 也可以来宣传 啊， 对啊， 那 实体活动 最近比较空闲的时候，那你都在做些什么？因为很多人现在不开始锻炼自己的厨艺啦。 我有看到啊， 锻炼自己的木工啊 ，biu biu biu 啊， 是啊，像我就是 biu biu biu 啊，就是 在 抖音， 拍个抖音啊， 拍一些，然后就是 写歌啊， 写歌，然后多开始看一些网剧，因为自己也蛮喜欢看戏、看电影这些的。对啊 ，basically 就是想办法打发时间。 哎，真的，现在打发时间变成一个。我觉得其实蛮难的课题、就是、 对，然后又开始看到很多朋友玩那个什么 Switch 的那个 Nintendo 的那个游戏，我就觉得好可爱、可是我 动物森友会， 可是我没有、 我现在要买耶。 对，然后听说好像就是会就卖光了。对， 看来可能短期内他会有很多曲子出来帮大家谱那个你的歌词了。 对，就有很多时间写歌，在家 要把握时间好好赶快投稿。那接下来好像也没什么计划，对不对？反正就是先这样咯、 对，我觉得今年就是先就是陆陆续续希望有一些单曲或者是歌曲啦。对，然后当然我觉得 YouTube 这边还是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作品。对，看是跟朋友合作的一些唱歌的视频啊，小视频这样子。所以也不会真的说哦，到下一个正式的歌曲发行，就是才会有动静。对，我觉得一直都会有啦。对， 所以各方面都可以关注你的脸书、YouTube 都可以搜寻文慧如， 我觉得可以 就找得到了。那最后呢，我们来听听《不让你在》。那最后也请文慧如帮我们介绍这首歌吧。 好，这首歌就是失恋的歌，但这首歌就是比较悲情的那一种。对， 如果你想哭就听这个。 对，就是觉得有时候我们两个人走到一个不能再继续的状态下，就是与其欺骗自己，不然就不如就是坦然的承认我们走不下去，这样子，然后祝福对方，对， 诚实面对自己。 Yep， 那我们现在也要跟慧如分手了， 分手啊，好难过。 我们先短暂分手，晚点再见面。 等一下就复合了，过几个小时，4个小时， 待会又可以玩游戏， 对，3、4个小时就复合了。 我们来听听《不让你再见》，谢谢你来， 谢谢。 坚强， 宁愿疼痛，也不忍受空个拥抱。累了吗？我知道，谁的错不重要。你的眼睛荒凉的像一座监牢。那一刻终于清醒，原来失去不用离开你。不让你再委屈，不让你再心虚，既然我们之间已布满黑夜，看见的只剩孤寂，握紧的只有回忆，又为 息一下，听广告啦。 嗨，我是 Vivian 徐若瑄，饿了没？饿了没？汤米米汉堡来喽！ 早餐、午餐、宵夜， 汤米米汉堡，一口咬下满满的美味，我最爱的米汉堡，汤米米汉堡。享受宁静生活，优质睡眠品质，蓝鲸卧室隔音门。 Ladies and gentlemen， 百官网金榜题名， 中华邮政招考，开缺多起新高，内外勤仅考三科，年中四个月以上。 想要金饭碗，百官网邮政内外勤专班全新开课，辅考专家带你全方位准备。 公职国营权威 TKB 百官网公职。 医学薪资太重要，因为要提醒你，爱美想减肥，你可以有更健康的方法。睡不好的你靠安眠药入睡，若没经医师指示服用，要小心失智症找上门。我是潘怀忠，健康如何从生活做起，你绝对不能错过全新企划有声书《健康 On Air》。 全新企划潘怀忠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八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Hello， 我是傅建颖。 一半太阳，一半月光，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生长。 大家快躺好， 下午大家要上班，不能躺好吧？ 马克叔叔要说故事咯， 好棒哟。 马克叔叔要继续说印度诸神皆有戏的故事咯。 没错，今天呢继续要讲黑天的故事。那黑天呢后来就登基了，成为了雅度族之王，国内一片祥和。但是刚沙王的妻子那个娘家哦，摩羯陀国跟这个现在这个雅度族、他们还是不太和睦。印度西北的希腊人的势力也很大，都城呢马图拉越来越不安全了，所以黑天就舍弃了马图拉，把这个都城啊迁到海边的德瓦尔卡。新的都城呢是一个被美丽山脉包围的要塞，也非常的富足。另外黑天拥有最强的军队，所以各国的国王都非常的尊敬他。大战结束之后呢，就之前在那个我们上一段讲的这个摩诃婆罗多的叙事诗当中有讲过，就是诸国大战嘛，然后就是那个什么100王子跟5王子那个大战。好，这个大战呢结束之后，雅度族的人们因为骄傲而开始堕落，发生了纷争， 骄兵必败， 有许多人失去了性命。黑天察觉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工作已经结束了，就退隐山中。某天有一位猎人误以为冥想中的黑天鹅是一头鹿，然后就射了它。黑天被射中唯一的弱点，你知道他的弱点是哪里吗？ 眼睛， 是脚底，跟 Hercules 不是差不多吗？跟希腊神话不是差不多吗？就是跟那个希腊神话的大力士，他的是脚踝，那是那个阿基里斯啊，不是 Hercules、欸。对啊，对啊，就阿基里斯，对对对，阿基里斯啊。好，然后呢，黑天的弱点是脚底，然后因为他被射中了，就死掉了，回到了天界。 脚底怎么射中啊？你要先把他弄倒。 可能就跟某些人睡觉不好好睡，喜欢用奇怪的姿势睡是一样的道理啊。曾经繁荣一时的雅度族都城德瓦尔卡，据说就这样沉进了海底。 在房间横行，我一不小心就撞到昏迷。 触动情绪，望着窗就像曾经，幻想着如果或也许，又精心逼自己坚强而独立。反正失恋这一件小事，总是会被时间删除消磁，就算残留什么痛也变不真实。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安又琪的《失恋这件小事》。今天现在的时分来到了下午的3:51。 Om Namah Shivaya。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就算残留什么痛也遍布真实。 欢迎大家闲来无事可以追踪我们，在脸书找欧马克或玛丽的象牙塔，在 IG 也可以找欧马克或是 Mary in Tower 都可以找到我们咯。当然 YouTube 频道除了订阅飞碟联播网之外，也欢迎你可以订阅上班可以听、yeah. 上班可以听就是让你上班可以听，哇简直是废话饶舌， 上班可以听就是让你上班时候可以听。 大家现在可以差不多页面关一关，收拾心情， 准备要下班了。这么快，这么快，这么早？ 当然，下班也是要预备的，好不好？酝酿好心情，踏出公司的那一刻，神清气爽。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慧伦，还有娃娃魏如萱，《气温37度的遐想》，送给你喽。 啵啵 啵啵。 身的船飘着 牵扯。 音乐全主打。 吴青峰《太空人》专辑，持续惊喜，奇幻想象二部曲，《异梦机》，回音收集员。 那些渴望， 进入一个梦，就是进入一个无垠的想象。这是吴青峰的第一部曲，《异梦机》。 也因为这夜渴望才滔滔不绝。 一部长篇动画，一座无法入眠的城，一位被织梦能力困住的人，实验性的前卫音乐配上奇幻动画长篇，用想象无限诠释吴青峰。相反的，音乐持续扩张。你好，我是收集回音的人类吴青峰，奇幻想象第二部回音收集员。来自他说不可能不爱。